受天空交出光线，清爽轻风拂出丝丝秋意，年年雨期沉埋在每片落叶，如常停留来怀念某次道别，天简单一生只想相见，不必甜与拖紧彼此取暖，逃离繁华来同坐见证日落，然而谁人能逃避季节要转变，一天一天终于又再遇上秋天，一点一点想起又再缓缓坐上秋千，那一年在那遇见，那一年念片雀脸想上演，到半天随着一高一低风景让我重回当天，一间一间街边旧店徐徐拆卸搬迁，这些年未有学会更松容地去面对，一点难便引起一天怀念，镜给你轻轻相逢煮一碗粥给你，明明情人为障碍世界极大，仍然祈求成年后要永远一起，一天一天终于又再遇上秋天，想起又再缓缓坐上秋千，也许人事各自变，记忆存在却没变，千秋与万世度过像昨天，这些高低风景开始又再模糊偏差，天色开始转黑，大概人人也要